也会带有着一点点伤感吧。但是回忆却能够在心里面永恒，随着一首首的歌曲然后再次打开。范晓萱，姐妹们的约会。 说来说去永远说不到你，谁不在抢着那个当话题，真真假假反正明天就忘记，见面的聚会好 happy， 说来说去永远轮不到你，想必绝对不会冷清，把话做好听最带劲，见面的聚会好 happy， 上了花店方向自己是巨星，戴上红叶眼镜就更接近，今天一定要是最美丽，来了以后还是要继续，朋友不想还是留留在家里，加班的朋友要来去参加，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说不到你，谁不在唱着那套当话题，真真假假反正明天就忘记，见面晚的聚会好 happy， 说来说去永远轮不到你，场面绝对不会冷清，把我的话题最带劲，见面晚的聚会好 happy， 上了化妆幻想自己是巨星，戴上太阳眼镜就更贴心，今天一定要是最美丽，老了以后还是要继续，老婆小孩全都留在家里，打扮的漂亮都来去参加，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 好 happy。 陈奕迅凭借任性不羁、鬼马搞怪的风格，在香港的乐坛当中可算得上是独树一帜。他的嗓音厚实当中带有着沙哑，唱腔慵懒，而且极富独特的个性。他擅长把华丽和经典的唱腔结合起来，将歇斯底里与俏皮的气质融入到心灵当中。而在着装和造型上，他更是挥洒个性，独特的穿衣风格让他成功地吸引了众人的目光，诸多出人意料的造型也是让他一次次地创造出了潮流。我们来听到的就是陈奕迅《梦想天空分外蓝》。 一天天的生活，一边怀念一边体验，刚刚说了再见又再见，一段段的故事，一边回顾一边向前，别人的情节总有我的画面，只要有心就能看见，从白云看到不变蓝天，从风雨寻回梦的起点，海阔天空的颜色就像梦想那么耀眼，用心就能看见，从陌生的脸看到明天，从熟悉经典翻出新篇，我演的不止云烟，有梦就有蓝天，相信就能看见。美梦是个气球，牵在手上向往蓝天，不管高低不曾远离我视线。生命是个舞台，不用排练，尽情表演，感动

的音乐正如他的形象一样，永远透露着一种特有的清新，透露着属于都市女性骨子里边的那份执着。被称为是音乐才女的范玮琪，就像是小根筋一样的生活白痴，总是意外不断。她甚至以自己为蓝本创作了《泛泛之辈》，自嘲式的写出了身处娱乐圈半红不紫的状态。不过一起来听到的是她颇有甜蜜风格的一首歌，范玮琪《黑白配》。 太阳晒得温，眼睛睁不开，你的好脾气让我心情坏不起来。下雨下得温，也能想发呆，你的道歉听着听着我都快要笑出来。谁说不能黑白配，世界上没有什么事能够如此的绝对。曾经有人这样承认，白天的不懂夜的黑，你却懂得我的美。 保存的照片会不会褪色？难道所谓的真爱或是怀念，是两个都爱，一个都不舍？你说我们还是不适合一起生活，黎明之前很温暖，阳光下太冷漠，还以为在你离开以后你会亲口告诉我，我的爱至少给过你一些快乐，然后我接受你的理由，待在人群的背目送着你飞向你说的自由。也许是想换个姿势拥抱，记忆先搁着，变成了数字保存的照片，会不会褪色？

经悄悄地来过，它慢慢地在沉默。哦，只是最后的沉默，还是没有带走了寂寞。我们爱的没有错，是美丽的独秀，太折磨。他说无所谓，只要能在夜里翻来覆去的时候有寄托，等不到天黑，烟火不会太完美，回忆烧成灰，还是等不到结尾。清醒，等不到天黑，烟火不会太完美，回忆烧成灰，还是等不到结尾。他曾说的无所谓，我怕一天一天被摧毁。想只是害怕清环流，终究留下了寂寞。幸福总是就差那一步，就不孤独，而现实总是残酷。花火烧成微弱萤火，落在海市蜃楼。我们的脚步到最后走上不归路，到最后迷了路。不在乎这条路陪你一直吃苦，至少能拥抱你的温度。就算被放逐，就算幸福差这一步，再苦何苦让我吃了

这样的一首歌曲听起来还是有些甜蜜的，两个人的世界就是一个小天堂，它能够容纳下所有属于彼此的幸福和快乐，让我们在音乐当中把自己的幸福延续下去。继续为你送上来最后香婷，一起去巴黎。 昨天我们决定，明年我们要一起去巴黎，要先一起不行，至少学会说一句我爱你。我想我还不够聪明，还好有你陪我练习，要去巴黎。

这也为顺子之后的音乐创作带来了极大的影响。不会说英文，他最爱的就是听电台学唱英文歌，即使不懂歌词，但是他也却可以全都背下来，并且记下旋律。你现在还会在电台里边守着一首歌仔细的来听吗？当然会了，因为接下来这首歌就是来自于顺子的 Only One。 你的好我从前怎么看不到，看不到，总以为爱在天涯海角，回头却在你温柔里找到，渴望被你拥抱，可以爱你多好，不明了，你从来都不说你累了，你累了，也预留肩膀让我依靠，你的伤